或在我的女儿外另娶妻室，虽无人在我们中间，但有天主在你我之间作证。拉班又对雅各伯说，看这堆石头，看我在你我之间所立的石柱，这堆石头是见证，这石柱是见证，我绝不越过这堆石头去妨害你，你也不要越过这堆石头和这石柱来妨害我。但愿亚巴郎的天主和纳荷尔的天主，即他们父亲的天主，在我们之间行裁判。雅各伯就指着自己的父亲伊撒格所敬畏的上主起了誓。然后雅各伯在山上宰牲献祭，叫了自己的亲戚来吃饭，吃饭以后就在山上过了夜。